自然醒来了，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情郎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流师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到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城。 大夫说到燕王富昌健身失败了。谭谦搀着他，燕普在头前带路，好容易逃出了四川，来到陕西，就走的是陕南的山路。那英王没走过山道啊，他已然累得不行了，好容易爬到一座高山，嘿，燕普在前边可就碰了一档的事儿，有一个人牵着一头小驴儿，把这山道挡住了，就能过去一个人，所以燕普跟他说着说着，两个人就打上了。谭天唐桂林搀着英王富昌在这瞧着，英王是发愣。这段书呢叫吾等英王富宝琛，这两个人打着，这千驴这人别说瘦小枯干，嘿，武术惊奇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高声喊嚷，徒儿啊，跟什么人动手呢？ 师傅您过来吧。 燕普顺着声音一瞧，看见了，就在旁边树下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这个老人高大的身材，身子骨非常好看，双肩暴隆，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长衫，腰中系着绒绳，肋配宝剑，古铜色的中衣，寸底的福字履，看面貌，面如晚霞，两道残眉，一双朗目，鼻直口阔，唇若丹涂，大耳垂轮，顶都卸了，岁数大了，白剪子骨的小辫儿，海下一步银然往这一站，是笑容可掬。这位老剑客也可太不简单了，是浙江绍兴府周家集的老剑客云龙九县周寻。他是文武全才，那是清初最有名的画家了。咱们前面说过，使这大烟袋锅子的英雄得路陆明瞻，这位是陆明瞻的亲师哥。老剑客爷这一辈子没成家，没娶过媳妇儿。有一年三九天下大雪，周寻呢出去采雪，哎，要画画这雪景，突然间就发现一个小孩哭，才不到1岁呀、啊。旁边一看就能看出来是这小孩的父亲母亲已然冻饿而死了。爹妈最疼孩子，这个小孩为什么能活着？这破棉被呀、啊、破衣裳都抱着这孩子呢。老剑客爷心一软，就把这小孩抱到家里了。到家里一看，剑客爷可愣了，这个小孩面黄肌瘦，两腮无肉，好像有大病在身。周寻不但文武双全，而且懂得医道，给这小孩一号脉，这个小孩丹田充足，天生的就长这模样。周寻爱这孩子， 嘿嘿，老剑客爷这么大岁数当上娘了，愣把这孩子一口一口喂到四岁了。嗯，不错，是练武的骨头架子。周寻呢，就给这孩子盘胶，给这孩子站架子，给这孩子窝腿。这孩子不但绝顶聪明，而且力大无穷，别瞅他瘦，他的力气十岁以上的都打不过这四岁的。剑客爷就教他各种气功，教他拳脚军刃，就这样爱这孩子，再搭上老剑客爷还有自个儿的亲戚，所以教这孩子足不出户整整60年，就把内外两家软硬的真功传授给这孩子，可以说这孩子武功绝了顶了。老剑客也给他起个外号叫黄病童子，你一看就是大病在身的。因为检他的时候啊，查出来了他身上呢带着一张纸条，这个小孩姓苗，所以剑客爷呢就给他起个名字叫苗吉庆。咱们前边说过，就是在佟丽出世的时候，那部书呢叫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佟林佟海川在灵隐寺献一贺号，当着老少群雄练绝艺，好让大家给个封号。佟林佟海川绝艺练得非常好，大家伙齐声喝彩，所以呢佟海川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当时佟林在灵隐寺贺号的时候，在这影壁墙上练真功，正赶上苗吉庆呢给云龙酒县去买茶叶，老剑客爷就喝这一种茶，就喝这一地方的茶。苗吉庆呢买茶叶正好经过这灵隐寺，他看见佟林练功了，大家伙都喊好。苗吉庆喊了一声不好，这也是苗吉庆出自内心喊的。佟林不愿意了，跟他动起手来，用一个胯打把这苗吉庆啊撞了一个趔趄。苗吉庆一还手他跑了，因为苗吉庆自打出世以来从来没让人碰过一下，那么苗吉庆怎么会让海川给碰了一下呢？因为在苗吉庆的眼里，海川根本就不行啊，不但能力不行，长得也怯呀，一脸的黄土泥，一嘴的袜子籽儿，土老杆，所以苗吉庆没往心里去，他没防备，所以一招输了。如果苗吉庆要防备，稍微用上点心，那么十个佟林佟海川也打不过一个苗吉庆啊。这是前文书了，咱们闲话少说。云龙九县周巡，这黄病童子苗吉庆不在家里待着，怎么跑到陕南这山上来了？确实这里边有点原因。周老剑客爷有个妹妹，有个妹夫，妹夫呢姓杜，因为染食疫而亡，要按现在说呢就是传染病，两口子都死了，留下儿子叫杜奎。老剑客爷当然得把他领到自己的家中。这杜奎呢不好武，就爱画画，老剑客爷就教他画画。但是周巡是人间的剑客呀，熏陶剑染，这杜奎呢慢慢的也学会了一些武艺，但是确实不精。这年五月节，绍兴城内龙王庙开光，非常的热闹，老剑客爷呢就给了杜奎2两银子，还有2吊钱。舅舅，您给我钱干嘛呀？嘿，老在家待着，开开眼去吧啊！去逛逛庙会去，看看有什么好画的，回来你好画画。这杜奎呢，就请师哥苗吉庆一块儿去。苗吉庆摇头：“我呀，不爱热闹，兄弟你去吧。”所以杜奎呢，就一个人进城了。来到了龙王庙，一看庙里庙外全都是人，庙外头呢搭了许多席棚，做买卖挺多， 男的女的拥挤不动。杜奎呢逛了半天，觉得有点口渴，就进了山门了。一看大殿前头香烟缭绕，善男信女烧香祷告，那就是祈求平安吧。有的呢上这烧香求子，有的求神佛保佑父母踏踏实实多活几年。再往前一走一看呢，这席棚底下说说的唱戏的打把是卖艺的，还有卖吃的卖喝的。突然间呢就有人叫好，哎好好好，哎来咱瞧瞧。这杜奎顺着声音一看，东边围了一大圈的人，他也过来了。一看呢里边是个打把是卖艺的，好像啊这老头刚练完。有人叫好呢，这场子里没钱。这杜奎呢一瞧这练把似的有五十多岁了，挺精神。这老头一抱拳，乡亲们，在下来到您的贵宝地，常言说得好，人奔福地虎上高山呐。在下是走江湖卖艺的，我比起当地的子弟老师傅可就差得远了。这么办，刚才练趟枪了，我再给打趟拳，给众位解解闷儿，咱们说练就练。外地打把是卖艺的，在这打场子要挣点零钱，没人给钱的他也不敢说横话，练完枪了我再给您练趟拳。就在这时候，人群外头有人说话了，等会儿是不是没人扔钱呢？我要给你帮帮场子，你这钱就来了。杜奎一看呢，进了一个人，后边跟着四名打手，这四名打手都是舔胸叠肚，太阳穴努着，眼镜鼓着，贴着太阳膏，闻着明目散，撇唇咧嘴，这劲头就大了。这四个打手保着这个人，这个人也就31、32岁，青脸膛，两道短眉毛，一双圆眼睛，啪啪鼻子，火盆嘴，俩山方耳朵，梳着一条大辫子，这嘴啊撇得跟柿子似的，穿着一身蓝。他进来用手一指这卖艺的老头，打把是卖艺的，我看你怪可怜的啊，给你帮帮场子。哈哈哈，告诉你，我呢姓潘，叫潘豹，人称进阶罗汉。你打听打听，南七北六13省练把式的可都得给我潘豹做个艺啊。要说我们绍兴府嘛，除去我就敢说没有会把式的。这个卖艺的老人很忠厚，恭恭敬敬，深深一礼，潘老师您好，谢谢您了，可是您这句话我说不太合适吧，我想咱们绍兴府可有大武术家呀，小可听说有位武林的剑客爷叫云龙九县周巡，周老英雄那是名冠寰宇，威震九州的人物啊，怎么能说此地没有成名的侠客剑客呢？嘿，这潘豹把嘴一撇，哈哈哈哈，你说的是周巡吧，那是老饭桶，他要跟我比，我在天上，他在地底下呢。他从地底下咕噜咕噜咕噜，又咕噜到井底下去了。他被爱，杜奎一生这么彩活的舅舅，他能不生气吗？分人情就进来了，姓潘的，你少口出狂言，你认识我吗？哟，潘呀，你是谁呀？告诉你，云龙九县周巡那是我的舅舅，我是他的外甥，名叫杜奎，你背地里辱骂我的舅父，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，果然见招。这潘豹他吹牛呢，没想到一吹牛碰上杜奎了，他舅舅是周巡。这潘豹一琢磨，他舅舅是周巡，与虎同眠焉有山少啊，这把式也错不了啊。潘豹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，朋友， 热病，胡说，就是我啊，喊别的。周老英雄是武林剑客，我信口雌黄的，朋友多包涵吧。这杜奎是个实心眼的人，杜奎把眼睛一瞪，你背地说大话啊？那你有惊人的本事啊，某家必须得吵架了。说着杜奎往前一上步，举拳就打，这潘豹啊那就得豁出去了。潘豹左手一腾，右手拳就奔了杜奎的前胸了。没想到杜奎往旁边闪，没闪利落，砰打上了，呱唧一声就把杜奎打了个仰面朝天。嘿嘿，潘豹心说我豁出去了，怎么这位真不禁打呀？潘豹的乐呀，一来呢是杜奎的本事确实不行，二来潘豹的话让他生气呀。杜奎年轻，他是个画画的，他一生气他还动手啊，让人给弄一大眼不可。他一害臊爬起来撒腿就跑，跑到家就奔客厅了。云龙九县老剑客爷正跟苗金庆爷俩说话呢。舅舅，怎么了？舅舅，这杜奎就把事情说了。云龙九县老剑客爷还没说话呢，苗吉庆是勃然大怒，站起来拉着杜奎走，找他去。云龙九县可知道苗吉庆的脾气，怕他惹祸呀，吉庆啊啊，别招惹是非，我跟你去。杜奎一听舅舅要去，赶紧让家人把老剑客爷的小驴备好了，拉到门外，剑客爷上了驴，苗吉庆跟杜奎哥俩在后边跟着，就直接奔了龙王庙了。到了龙王庙，老剑客爷下了驴，杜奎拉着驴呢，爷几个就往里走。这时候看打把式卖艺的人可就更多了。云龙九县周巡在外边一看，这潘豹是洋洋得意，说大话的。各位，刚才那位是云龙九县周巡的外甥，跟我一合背走，我给他打跑了啊！现在我再练一趟刀，众位捧捧场。他拿起刀来，走开行门，迈开不远，就练了一趟刀。这老百姓呢，还真叫好，叫完好，往这场子里就扔钱。这卖艺的老头把这钱捡起来，给潘豹一作揖：“潘爷，我谢谢您了，您见好就收吧。”没想到潘豹把这杜奎打了，嘿，他驾了云了。看我走，我在这上学。我告诉你，刚才那小子找他舅舅去了啊，不就那云龙九泉大反统吗？我等着他，他要管饭，我等他一个月。要按照潘豹想呢，这周巡不能来，那么大岁数剑客爷跟我这么一地痞，他能怄什么气呀？没想到周老剑客也在外边听见了，一分人群带着苗吉庆就进来了。你是潘豹吗？ 啊，我是潘豹啊。 在下就是周巡 啊。哈哈， 你对了，我的孩子们到了外边遵照我的教育，不敢跟人动武啊，怕打中了把人打死。你在背地里辱骂老夫，现在老夫我来了，我要亲自动手呢，算我欺负你。得了，说到这儿，老剑客爷用手一指苗吉庆，叫我这徒弟跟你过过手吧。苗吉庆转过来，潘小子，你说我师父的坏话，我管教管教你。潘宝一瞧，心说这不是个老病鬼吗？左手一晃，右手拳唰就过来了。那苗吉庆多好的把式，他随着潘豹这拳，然后一弓左腿，右手海底捞月，砰就打在潘豹的小肚子上了。他打上还打上了，不是给他打趴下了，他这拳头往上一使劲，就把这潘豹打起来八尺高，呱唧摔到地上。这下可摔得重啊， 明儿得全多地道啊。潘宝一翻身爬起来了，苗继庆右脚一踹他，砰，又一大跟头。潘宝又起来了，苗继庆右手一捞他的左腿腕子，他一扔，啪，又一大跟头。一下一跟头，一下一跟头，潘宝就摔了八个跟头。这四个打手赶紧把潘宝架起来，抱头鼠窜就跑了。老百姓叫好了，啊，摔得好啊，真摔啊！哗，周老剑客爷又打怀中拿出十两银子，往前一递，卖艺的师傅，我给你垫垫场子，乡亲们，咱们给这位老人捧捧场吧。啊，回头我练一手功夫，请乡亲们看看。哎呦，老百姓往里扔钱呢，你别瞧，跟周老剑客爷是乡亲，没瞧见过老剑客爷练把式。这卖艺的这作揖啊，这谢谢呀。周巡抱拳给老百姓道了一声谢，这老头呢就把这钱群就捡起来了。周老剑客拿起这老人兵人架子上的一口钢刀，众位父老乡亲，我给你们练手小玩意儿谈不到什么功夫，乡亲们回到家中遇到亲朋好友可就有说的讲的了啊，起码呢看看我练的这小玩意儿，诸位您请看。老剑客也把刀往地上一插，大家伙鸦雀无声瞧着呀，就瞧周巡用食指一按这刀把，说了一声走。您再瞧这刀就跟刀入鞘一样，唰的一下就到了地底下了，就是食指的功夫，一直到刀盘这儿，大家伙齐声喝彩，好啊，好功夫啊。周巡看着大家，众位您再瞧这一下，拿这小拇哥一挑这刀盘往上轻轻的一提，唰的一下这刀就从地底下出来了，而且还带出一块土来，老剑客爷就这俩手指头啊。大家伙一看带出这块土足有一尺多长，乡亲们，这是我周巡练的，乡亲们咱们散散吧。大家伙喝完彩拍完巴掌走了，这卖艺的老头是千恩万谢呀。周巡老剑客爷拉着小驴儿，带着苗继庆，带着杜奎，爷儿仨出城回家了。过了三天，杜奎呢画画了，苗继庆呢陪着老剑客爷在客厅喝茶聊天呢，家人进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门生铁。老爷子，门口来了个年轻人，跪在门前，他说要拜您为师，拿来我瞧瞧。周巡接过来一看，上边写着潘宝跪拜。苗继庆一看，师傅，这潘宝不是好人，不能收他，你呀，把这门生铁给拿出去。是，家人呢就拿着门生铁出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家袁伟爷年岁已高了，无力收徒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这潘宝不走，苦苦的哀求，家人就不给回禀。第二天天还没亮呢，这潘宝又来了，家人进来了，剑客爷呀，这潘宝可又来跪门拜师来了。继庆啊，把他打发走。苗继庆出来了，用手一指，我说潘宝，你真是不多得不量力呀、啊！老师岂能收你？走走走走走啊！把这潘宝也轰走了。第三天，嘿，这小子死皮赖脸的又来了，跪在门前苦苦的央求，家人只好进来。袁老爷，这潘宝他又来了。老剑客爷没有办法，这才出来。潘宝一看周巡出来了，潘宝这种磕头啊，老师啊，弟子诚惶诚恐，酷爱武艺，不得名师啊，弟子非拜在您老名下不可，你要不收我，我就死在你的门前。嘿，老剑客爷心一软，收下这个潘宝，惹下了塌天

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六月七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潘豹跪门求师。这周老剑客爷没办法了，就把他叫进来了。到了客厅，老剑客爷刚坐下，潘豹就跪地磕头啊。周寻用手一指潘豹啊，对于你的来历老夫是一概不知啊，我们门户中有五戒，这头一戒就不准异传于匪类呀。老剑客爷您放心，弟子是本城的人，父母都死了，家中有宝产，是我自幼酷爱武艺。师父，您如果肯传授于我，弟子谨守门规，遵从师父教导，今后一定孝顺师父。哎，孝顺不孝顺我倒不指望着，你呀必须谨守门规啊。老剑客也没办法，就把这潘豹收下来了。这小子就住在老剑客爷的家。你别说，这潘豹还真勤俭，每天打扫院子、挑水，跟着老师练把式。晚上周老剑客要睡觉了，把床都铺好了，用不着他他也干。两个月了，你挑个毛病挑不出来。而且呢，他精心照料周老剑客爷这头驴。老爷的这头驴不是一般的驴啊，有个外号叫龙种兽，每天刷盐喂料，潘豹很精心喂的也好，喂的是小米绿豆，细粉的细草，在这上边还抹上黄酒，抹上香油，因为小米是增加力量的，绿豆是去火的，黄酒散风，香油滑肠啊，这驴跟他有了感情了。连着半年，他每天都拉着小驴出去溜溜腿，清早起来练功，练完了之后打扫这场子。就这样两年的时间，爷几个对潘豹的留神呢也就啊越来越浅了。时间长了，一看潘豹循规蹈矩，老老实实，那就自然放松了。这天周老剑客爷溜早弯回来，一发现马号的门开了，他进来呢先奔这龙种兽，一看龙种兽不在，赶紧到了练功房，就把苗姬请杜奎叫来了。哎，我这头驴呢啊，每天不潘豹溜吗？瞧瞧去。这哥俩到了潘豹这间屋子，一看潘豹也不见了，而且潘豹的东西也不见了。师傅，他每天出去遛驴，他不带东西啊！啊，好家伙，等了一个时辰，那潘豹也没回来。师傅，您赶紧到官衙去报案吧，潘豹这小子拉着驴条坐豪案。咱们可跳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周寻一想苗金星说的对，赶紧就来到了绍兴府的衙门。大家伙一看都认识老剑客爷来了，哎呦，老剑客爷你有什么事啊？众位辛苦辛苦，在下呢要见府台报案，您稍后。把老剑客爷请到班房给沏上茶，您等着，赶紧进去禀报。时间不大，家人出来了，老剑客爷，我家大人有请，您请吧。周寻呢就跟这官人往里走，来到仪门一看，绍兴知府白文炳白大人含笑迎接到仪门，那可是给脸不小啊。知府， 为什么这么对待周巡这名人呢？周老剑客爷一瞧这位白知府戴着红缨帽，身穿对襟袍子，四品的文捕，老人家看见知府立刻跪倒磕头，草民周巡拜见公祖大人。白知府双手相搀，老英雄请起吧。老英雄是当代人瑞盛世奇英，本府可不敢当啊，请到书房一叙。老剑客也起来了，白知府大人陪着，官人就把书房的帘笼挑起来，两个人进去分宾主落座。有人献上茶来，知府大人一抱拳：“老英雄啊，有何见教啊？”公祖大人，草民前来报案。怎么？老英雄的府上还会丢失物件吗？人家问的对呀，你这么大剑客爷，你们家还能丢东西吗？周老剑客就把攀报的事情说了。公祖大人，现在草民的小驴儿和攀报都不见了，恐怕他做下犯法的事情，草民特来禀报大人，以备后患。好，本府明白了。知府大人，赶紧命人把师爷请来了，又让周老剑客爷说了一遍，师爷呢就详详细细记录下来了。白知府又一抱拳：“老英雄，您就放心回家吧，多谢大人，周巡告辞。”给知府大人施了个礼，周老剑客爷告辞回家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官人就来到周家了。周老剑客爷一听，赶紧请进来，两个人在客厅落座，献上茶来。剑客爷就问呢：“这位大兄弟，你有事吗？”周老英雄：“我家知府大人请您到一趟知府衙门，命小的前来告知。”老剑客爷就知道有事了，就跟着官人来到知府衙门拜见知府，行完礼之后落了座了。公祖大人，你呼唤草民一定有事吧？知府呢就把情形讲了。今天呢出了案子了，就在绍兴府西边有个村庄叫小王家庄，王家庄的地方前来报案，现在这小王家庄有一个人姓王，叫王友仁，家里边有个16岁的大闺女被人杀死了，而且围墙上用血写的字：“杀人者周巡是也。”在这院子里头还给留下一条小黑驴。地方一报案，白知府就明白了，这小灰驴可是周老剑客爷的，立刻坐着八抬大轿，带着五座书记官人来到小王庄验看尸体。五座一验尸，王友仁的闺女确实是一刀毙命。知府大人来到屋中，看见粉壁墙上写的血字：“杀人者周巡是也。”没错了，五座就贴好了诗格。白大人传下话来，让家里边人把这个女孩子埋了。官人呢就拉着小驴儿跟着知府大人回归知府衙门了，所以白知府派官人把周巡给请来。知府大人把这案情说清楚了：“老英雄啊，此案肯定是攀报所为，本府呢给您备下海捕公文，就请您给访一访凶手，好拿他归案，为死者昭雪。这小驴呢就请您带回去，不知道您意下如何？”“大人恩典，草民应当效劳。”知府是个明白人，这驴是您的，幸亏头天报案来了，您把这驴拉回去给您海捕公文，您这么大能耐，这件事由您而起，您呢替我捉拿这凶手，好给这女孩子报仇。然后白知府让官人取出来纹银50两，让人拿贼去 就得出钱，这钱呢是出自官府的钱，那周老剑客爷也就应该收下。老剑客爷道谢之后带着小人回家了，苗吉庆就在门口等着呢。 师傅，您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小刘啊？ 这个小冤家潘宝偷走了神驴啊，在小王家庄杀害王友人的女儿，留下威师的名字。幸亏你叫威师到府衙去备案呐、啊。再说知府大人是个贤明之人，他叫威师出境不到，这是大海寻针，到哪儿去找这潘豹啊？ 师傅，您别着急， 有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恶贯满盈，必然成形。 小董会看家，我跟您去。 这样呢，爷俩就选择了黄道吉日，备好了小驴，带好了军刃跟银子，离开家乡绍兴府了。周老剑客爷一想，这恶贼潘豹既然在家乡作案杀人，他敢在这待着吗？一定是远走高飞啊。吉庆啊，咱们还是出境访查吧。 行，我跟你走。 爷俩往前走，到了湖南，虽说是捕盗拿贼，但是一路上游山玩景也不觉得闷得慌，一边游山玩景一边练着把式，一边画着画，明察暗访，由打湖南就到了湖北了，从湖北又到了四川，从川东又到了川北。这潘豹没访着啊，可是剑山蓬莱岛的事情，老剑客爷跟苗金庆是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老百姓全都嚷嚷动了。那老剑客爷跟着苗金庆上饭馆吃饭去，住在客店，到茶馆喝茶去，那都是聊天的地方，所以剑山蓬莱岛怎么回事爷俩清楚了。周寻就跟徒弟说，金庆啊，现在官兵正在攻打剑山蓬莱岛，潘豹他敢在这儿待着吗？我估计他可能去了陕西啊，干脆咱们爷俩呀溜溜达达奔陕西吧。苗吉庆答应一声，那我可背离去了。您说的太对了，这小子可能到了陕西了。所以苗吉庆背好了驴，给了电饭账，爷俩就出来了。老剑客爷为了跟苗吉庆聊天，没骑着驴。这不见脸儿，苗吉庆就拉着这头小驴儿，走着走着，前面有山，就顺着小道上来了。老剑客爷喜欢登高瞭望，等到了山上，站在树底下，剑客爷正往四下观瞧呢。他看这山景呢，他爱画画吗？好山景啊，南北的小路，绵亘不绝的崇山峻岭，绿林成荫。突然间，英王富昌、富宝臣由谭天、谭桂林搀着，前边是燕普、燕云峰，顺着小道就上来了。老剑客爷叫了一声：“徒弟，你瞧哎，那是什么人？” 嗯，苗金庆一看，师傅，这三个人好像逃跑似的。 嘿，认识吗？ 不认识。 你看那个白胡须的道长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， 是吗？ 嘿，我认识他呀，这一定是剑山蓬莱岛打了败仗了，他们呀离开剑山逃往陕西，告奔万龙藏风岛，搀扶的那是谭天、谭桂林，被搀着的那个老头就是英王富昌、富宝臣呐、啊，那是皇上的哥哥呀。 哦，师傅，那个搀着的是不是力胆侠谭天呢？ 没错，没错， 是他们可是贼。干脆您藏在树后头，弟子耍笑耍笑他的精神。 周老剑客爷知道苗吉庆爱耍小人，苗吉庆一拉驴，一拍着驴的脑门，一蹬驴的缰绳，这驴善通人意，跟着苗吉庆犯着劲儿就上来了。 所以呢，这驴配合着苗金星武当英王傅宝臣。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不认得苗金星，两个人说话说岔了，动机都打上了。老剑客爷周寻看见了，嘿嘿，心说我这徒弟有点意思。老剑客爷一看燕普燕云峰确实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高声喊嚷，苍啷啷就亮出宝剑来了。燕普这么一看，这老头子肯定就是云龙九县周巡呐。既然他是云龙九县周巡，那么面前这个痨病腔子就是周巡的得意弟子黄病童子苗吉庆。哦，燕普心说我明白了，这是我们京臣来到此地，他们师徒是诚心阻拦呐、看起来我君臣难逃活命。他这想着呢，苗吉庆双锤贯耳，唰的一下就被燕普的耳朵来了。燕普一瞪眼，心说行，你这一招啊，明着笨耳朵，双锋贯耳，实际上想把我燕普的脑袋打碎了。我呀，不管了。我这宝剑是比你的双锤长，我个也比你大，我胳膊也比你长，我这宝剑一剑我把你扎死。所以唰的一下，彭宝剑就奔着苗吉庆的胸前扎来了。哟，苗吉庆这么一看，啊，老杂毛，你拼命啊！双锤往回一拉，往下一砸这剑，燕普赶紧剑往下沉，就奔着苗吉庆的肚子扎来。苗吉庆纵身一躲，把刀让开了。谭天借这机会一架这个英王富昌，燕普往旁边一闪，架着英王，这三个人唰的一下就跑啊。两个人一左一右把这英王村给架起来了，要不然英王跑不动啊。苗吉庆一跺脚， 师傅，咱们叫他们跑了。 嘿嘿，徒儿啊，燕普看见为师，他是拼命逃脱呀。有道是一夫拼命万众难敌，得了，咱们师徒要想把他们三个人拿住也非容易啊。即便拿住了啊，咱们师徒又不是官人，也没有公文，他们虽然被咱们擒拿，咱们也没地方交代呀。再说咱们出来干嘛的，咱们还有案子呢，咱们是出来捉拿贼子潘豹的，如果要拿住英王燕普，传遍天下，沸沸扬扬的，被这贼潘豹知道了，他还不远遁高飞呀？得嘞，徒儿啊，你然耍笑他们，就算得了，咱们呢还是找潘豹去吧。苗吉庆点了点头， 嗯，也正好如此了。 咱们单说燕普燕云峰跟谭天唐桂林两个人驾着英王是玩着命的跑，就下了这座山了，越过岐山县，直奔万林庄。来到万林庄外，君臣三个人站着才喘下一口气呀。瞧着白沙江的水，白沙江的水往下流，流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江岔子，叫银沙盆。这个银沙盆呢，两面围绕着万林庄。君臣往里看，这万林庄呢正在银沙盆的北岸。你即便过了银沙盆，你也直接到不了万林庄啊，是在万林庄外头，种的桑树、榆树、槐树、柳树，杂草丛生，杂树丛生，浓荫遮日，这个地方不好进，不认得的找不着道，就跟山东侯大侠侯二侠的家朝富林一样，没人引路，你根本进不去，足有六里地，就把这万林庄团团的围住了。在万林庄中有个大村子叫陶家庄，庄主是万隆藏风岛副元帅盖天第一手，姓陶名元，字洞天。在这陶家庄上首八里地有个大村子叫何家庄， 该庄主姓何，名望，字金彪，人称神枪镇陕西。在陶家庄下手呢，八里地有个村子叫苗家庄，庄主姓苗，名望，字德林，人称金简赛叔宝。亲兄金叔宝啊，万面金双简呢，这人使双简，人称金简赛叔宝。万林庄西边北边都是银沙盆的水，银沙盆的水把这村子这么一围，那地势相当险要啊。在这银沙盆当中间是个断桥，这断桥呢那就是两截的了，南岸一截，北岸一截，如果把这吊桥双方都给拉起来，那么谁也过不来了，就是落下一半的那边不落，人照样过不来，这地方有人看着。英王富昌、富宝臣、军师彦普、大元帅谭天、唐桂林刚刚走到桥头，油大里边腾腾腾跑出一人来。这个断桥呢虽然给拉着，但是隔着这江他看得见。跑出这人六尺身高，穿着一身紫花布的裤褂，青搭不扎腰，锃光瓦亮一大秃子，长得短眉毛，眼眼睛透着机灵，小鼻子大嘴叉，青胡子茬儿。这人往这一站，请问桥外是谁呀？燕普单手打击掌，无量佛，善哉善哉，英王千岁在此，贫道燕普，这位是大元帅谭天、谭桂林。 哎呦，原来是王家千岁到了，燕老军师谭大帅，小的接驾来迟，请您恕罪。 说到这儿呢，这大秃子就把南段的吊桥给放下来了。英王富昌、富宝臣不敢迈步啊，北边的吊桥还没放下来呢，跟着北边的半截桥也放下来了。这秃小子往出跑，来到了英王富昌面前，小子高亮，人称海底神灯，迎接千岁。我们大元帅听说剑山失败，已经派了十几拨人去迎接英王爷呀，没想到小子我倒先见到千岁了。小子给王爷军师大帅磕头了，跪下就磕头。英王富昌赶紧伸手相接，你叫高亮啊？ 啊，小子我叫高亮， 免礼吧。你们万龙藏风岛三位副军师到四川的时候，曾经告诉我们君臣，倘若剑山不如意，便到万林庄来，请问陶副帅可住在庄内呀？ 王爷， 陶副元帅正在庄中等候王驾呢，请王爷千岁您进庄。好吧，头前引路。燕普在左，谭天在右，两个人搀着英王富昌上了这断桥，是个木板桥。等过了桥之后，高亮把双方的桥都拉起来了，请。君臣三个人下了桥往北走，就到了银沙盆的北岸。哎呀，就觉得这片绿树丛林，万树摇头，无风自响，英王富昌不由得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。无量佛，王爷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此处好生怕人呐。王爷到了万龙藏风岛，能不能与朝廷对抗，下回再说。